媒體 Facebook 達成共識，澳洲政府將修改備受爭議的新聞付費法案。Facebook 會在未來幾日內重新容許澳洲用戶閱覽新聞內容。澳洲財長弗萊登伯格說 ，Facebook 同澳洲重新成為朋友。Facebook 說公司可以決定哪些新聞出現在社交平台，不會自動被強迫和新聞機構談判，亦可以選擇支持哪些新聞機構，包括小型和本地傳媒，滿意當局的修訂。澳洲政府認為科技可以透過民眾從平台閱讀新聞而獲益，因此應該向媒體支付公平報酬，但是引起 Facebook 不滿。 Facebook 為表抗議，上星期四起不再容許澳洲用戶分享或者閱讀新聞資訊。六合彩消息，搞出的號碼是2、14、18、28、34、44，特別號碼是21，頭獎無人中，二獎半注中，每注派229萬多。天氣方面，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逐漸增強，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朝最低氣温大約19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明日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初時風勢較大，星期五能見度較低，稍後有幾陣雨，星期六天氣稍涼。現時氣温是21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政府以多個途徑向市民提供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服務。冇病徵但自覺高風險的人士，可到指定公營診所或其他派發點免費領取樣本收集包。社區檢測中心就會為需要強制檢測人士提供免費服務，中心亦提供收費檢測及報告作個人用途。身體不適應立即求醫，唔好去其他地方。 中文歌曲龍虎榜盤州精選， 一幅七年前的舊照片。 七年前制作的一个小 demo， 他形容为是回忆里的一幅旧照片。再听翻，他觉得仍然浪漫的，重新编曲、制作和乐迷分享当年自己的多愁善感。中国电视 Serenity 编曲 A Good Day。今集 A Good Day Serenity， 如有天我也许终会勇敢跟你去。上榜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 Serenity， 我在流浮山滴眼水 .jpg。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我是敏感时刻的李敏，要问下我的拍档茉莉。喂，如果你要送个甜品俾屋企人，你会送咩呢？ 红豆沙，因为呢如果红豆沙嘅话呢，我就觉得好似我同敏大人咁啊，敏大人似糖水，我似红豆，加埋糖之豆咁样，甜死啊！ 我仲以为你话我哋似陈皮，老得嚟好矜贵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逢星期二晚十点到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摩莉敏感时刻。23号晚上10:09，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 冇错，敏感时刻继续有摩莉同我 Nell Happy Tuesday， yeah， 大家好， 系啊，今日有 Nell 喺度啦，有摩莉啦，我想讲今日嘅节目唔知点解感觉上面好似有啲惊险， 点解有啲惊险呢因为我哋今日回复正常， 其实上个礼拜已经系噶啦，不过上个礼拜 我第一日啊嘛， 系啦，你就第一日，咁啊上个礼拜四开始就回复正常啦，咁希望成个社会或者成个世界， 冇错。 球都好， 尽快 逐步就回复正常啦。 尽快，尽快，尽快咁啦。咁我咧有停牌，今日都翻嚟咯噃。 系啊，今日咧就会有一个咧新晋年轻嘅 企业家啦， 搞 get 王啊，好清楚。 烂 get 王佢系。 系啦，咁啊一个香港本地品牌嘅厨具嘅一个设计师啦， 创始人啦， 系啊。 佢平时重多烂 get 啊，话俾你听，嗰日上嚟紧张已经难出啦。 系，但我剪嘅时候我都发现佢就算几紧张都，即系你 feel 到佢紧张嘅，紧张得嚟，佢依然都要搞烂。 系啦，大家等阵11:30等啦，有情牌环节就会听到噶啦。 系啊， 系啦。 咁啊， 过去个礼拜我咧做过乜嘢啊？ 呢一个礼拜其实我就已经因为所有嘢回复翻正轨嘛， 系。 咁所以就有好多唔同嘅嘢都要不停要做翻，即系密录紧固地去迎接翻正常嘅一个嘅运作啦。咁所以就多咗好多唔同嘢搞嘅。 系，我都做咗一个有钱赚嘅工作嘅。终 于，我见到你啊，凌晨时分走出街。 其实我讲翻上个礼拜先啦。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广告工作嚟嘅。咁喺过年前咧，其实已经做好咗 fitting 噶啦。咁嗰日 fitting 咧，由头因为都好多talent 下嘅，都成18-9人嘅。咁咪有大人有细路嘅，有运动员添。咁就咁我过年之前就做好晒 fitting 啦。咁一路成日 fitting 都好顺利，我就好开心啦。但我有少少担心，系咪点解咁顺利嘅咁嘅 fitting， 所有嘢都冇乜事咁嘅。跟住最后结果嚟嗰两个 talent 咧就出事啦。 做咩啊？ 咁因为嗰、那个佢就你知啲 model 通常啲 talent 会有 com card 噶啦。即係一張卡，有佢個相，有佢資料啦。咁個製片咧，即係睇住張 com 卡，將佢哋啲尺寸話曬俾我聽啦。咁結果嚟到啲尺寸就梗係貨不對版啦。 係瘦咗定肥咗咧？我想知。 明明25U就變咗30啊。 係咪 32U就變咗38-40U 啊？嗰啲咁啦。 係咪新年咋？ 新年前做 fitting 㗎我。 即 係 嗰啲疫情 可能肥咗，我唔知道。睇張 com 卡，我諗住，咦，好正常，嗰啲 size 好易買衫啫，咁啊預備好曬。結果當然唔啱著啦。咁就過完年啊，就上個禮拜之後咧，咁啊要做多次。fitting 我要買過曬啲衫，我諗好難啦，仲要過年。咁我咪有過完年去買過曬啲衫，上個禮拜再做 fitting 啦，咁就 OK 啦。咁啊，上個禮拜做完 fitting 之後，就結果琴日就開工拍啦。咁咯，我好開心，琴日開工，你知唔知 ？feel 到啊，因為我見到你嗰張相個喜悦咧。 係啊，以前05通稿 係喊住口啊， 我呻到樹葉都落啊， 個 emoji 全部都喊 住。係啊，但係今日我懷住感恩、輕鬆、愉快嘅心情去開呢個05啊。你知道05通告要到㗎嘛，咁我變咗3:00起身啦，你知我出門口幾耐，3:00已經好遲㗎啦， 仲要緊張 係啦，但係結果你知我啦，我呢啲夜鬼我點會瞓到覺呢？ 但係3:00應該未瞓㗎喎， 係啦，平時我係未瞓 㗎嘛， 咁我咪即係唔瞓，我又已經好醒啦，星期日我瞓到下午2:00死瞓爛瞓，瞓到2:00先起身㗎啦，因為我知道我自己瞓唔到嘅，咁去到夜晚8:00-9:00嘅時候喺度諗點算呢，我咪應該嘗試去恰下呢，咁我3:00要出起身裝身噶啦嘛，咁我瞓定唔瞓好咧？咁一路猶豫咗好耐，咁一路睇電視，咁跟住諗下可唔可以食粒藥瞓覺咧，即係幫助睡眠嗰啲啊。咁我諗， 點解越瞓越？ 我驚食咗又起唔到身，到你依家瞓唔到，到你要想瞓嘅時候就要出發啦。咁我就結果就行咗入房，8:00-9:00嘅時候。 竟然俾我恰到个几钟， 咁好啊！ 我竟然恰得着，我冇谂过我自己喺嗰啲时间会瞓到觉噶。咁当然恰咗个几钟之后咧，就会醒咗啦，瞓唔翻啦。咁、我出厅开始睇下剧啊，睇下戏啊，咁样睇到够钟就去冲凉梳妆，咁啊怀住好开心嘅心情，咁就出门口开工咯。我真系未试过零五行出街嘅，即系星期四点几嗰阵时候我出门口，哇，好开心地去迎接呢个工作咯。 系，咁最后屘要做到几点钟完啊？ 跟住其实日光一收就因为拍。埋個日落就冇噶啦，咁其實就係、六點零， 可以早啲翻去瞓覺。 冇啊， 約咗人去食飯。 唔係，因為我半夜要做直播啊，應承咗。咁、我食完個晚飯就坐喺度，哎呀死啦！ 又係瞓唔係， 好眼瞓，中眼瞓，直情我一路睇住電視，一路中，一路中，一路中。咁又唔想去瞓覺，驚我瞓咗起唔到身。結果咪捱到十二點開始做直播，跟住啲觀眾已經話：阿 Neil。你隻眼跌緊落嚟，你中眼瞓喎咁咯，咁我冇辦法跟住，但係做做下咧，就個人投入咗就醒咗就冇事啦。 係，我想講一樣嘢咧，我終於都明白你咧做 fitting 嘅時候嗰啲辛苦喎。 係㗎， 因為話說咧，上個禮拜我哋都有講，我哋準備要去影一輯新嘅相咁啦。咁但係咧，好想講嗰樣嘢就係咧，哇！我揾衫揾到我癫咗，你知唔知我揾咗成四日衫？ 你 fit 自己咋 ？fit 自己就系、是、我就 fit 自己，我都行到咧，哇条腰就系你上次咪讲话你唔知行咗几个钟之后只脚痛嘅膝头哥。 你特登去买新衫， 特登买噶，尊重件事嘛，系、 你嗰套就系新衫嚟噶啦。 系啊， 我失觉晒， 好贵嘅件衫，我师弟阵间话俾你特价咗咗几钱啊。咁跟住之后，我想讲嗰样嘢就系、是、咧，哇揾咗好耐，咁我行咗唔同嘅地方，咁首先、又想揾啲平啲，但系可能啲线条有啲。好啲嗰啲，因為我成日都講我話我呢個疫情同埋呢個冬天嘅時候肥咗好多嘛，咁啊所以要 仲要著白色喎， 係啦，所以就要揾翻啲衫，就係希望啲線條啊、cutting 嗰啲可以 幫助你改善到身形， 係啦，或者嗰啲錯角啊、置位啊嗰啲啦。咁好啦，咁跟住之後揾咗第一間，咁啊首先就去嗰啲大型嗰啲 outlet 啦，咁跟住之後揾完發現唔對路，好似冇乜，咁啊去翻一啲銅鑼灣咁啊多鋪頭啦，特登就過海去咗銅鑼灣一啲嘅連鎖。我铺头有几间咁，咁我去睇啦，逐间睇，跟住睇完之后就我已经开始打定输数啦，因为已经第二日啦嘛， 揾唔到啦。 第二系啦，我已经话不如咁啦，就着边件边件，即系之前买嘅一件衫，跟住再喺呢度搭件外套啦，又平平地咁样，咁啊都 OK 啊出嚟咁，咁啊已经搭咗呢个嘅谂法，咁最后屘谂下。好啦，隔咗第三日再去諗住去買嘅時候，再睇下其他地方，去沙田又多連鎖鋪頭嗰啲嘛，咁跟住再睇啦，發現唔對路喎，就算之前我哋諗住已經，即係我之前諗住已經度好咗嗰套衫呢，出嚟個效果咦唔同咗嘅，唔靚嘅，即係之前已經買咗啲㗎啦，我特登已經係特登著曬嗰套再去買件外套㗎啦，都唔得喎，跟住就勁驚啦，咁最後咩呢，就再去第二個大型嘅 OLED 嗰度啦睇。后悔，原本睇中咗一条裙，已经卖咗，唔系因为唔知有损位定唔知卖咗，总之系冇咗。跟住之后， 所以见到嘢即刻唔买，谂住翻转头啊啦。 系啊，跟住仲要系咧，另外有一件衫，因为其实咧嗰件衫就净系得翻一件，全个香港得翻一件，因为去咗某啲其他地方睇，跟住 check 翻都系得一件。咁嗰件已经因为俾人哋去攞嚟揸，即系嗰啲叫咩 做咗 display。 系啦，咁所以就已经黄晒，唔值嗰个价。 同你塊面一樣啦，真係 係啦，豬黃 feel 係啦，人老豬黃 feel， 明明純白色嘅變咗珍珠黃色，咁跟住之後好啦，咁啊真係買唔落手，同埋已經又係唔見咗，跟住就開始騰啦，跟住之後騰下騰，因為仲有兩日就就做嘢啦，跟住之後結果就即刻跑去有一城，用最後佢閂門前兩個鐘，佢九點閂門，七點鐘飛車過去再執衫，好彩個天都幫幫自己，最後執到。但係所以我想講，哇！呢幾日我 feel 到原來做 fitting 或者做 designer 嘅人真 買嘢真 係 好辛苦㗎，你幫自己買都咁難。 係啊，所以咧我真係覺得你好勁啊！ 身边转眼间反抗的一秒触电，有种冲动入夜变上脸，出手真诚越练越熟练，打我一跌尖叫声响起不出偏差，越没预备越害怕，接招一 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 你都唔识。 Baby girl, 被突袭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Hypnotize you just like baggy small， 两眼擦过似向我扑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 You're my kind of guy, you feel like the way you fly。Baby, you belong to time。 勇敢张开倒下，洞察招式比高下。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You can call me f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假使怕狠，请你不必爱上，露出心坎只会重伤。如能承受的，总可激战一场。假使喜欢一晚的气喘，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亦不要恋上狠角色，只恨出卖自尊。 讲咧买嘢啊，行街咧，绝对真系女士嘅杀手。 边个叫你唔问我？ 我先就系话咗俾你两听几多钱。啱啱听过嘅系肥仔啊 ，Era 嘅肥仔嘅 Lady Kuna。买衫呢啲嘢，虽然我嗰次真系好赶啦，又好勤啦。如果唔系真系问靓靓， 你真系咁近城隍庙都唔求签，你问我啦，喺边度买到你啱着嘅嘢，平靓正我大把啦。 我好惊你介绍咗嗰啲好贵嗰啲嘛。 我知你点会介绍你买贵嘢啫？唔通拱你去中环行之地啊？我梗系揾一啲平靓正又啱嘅衫俾你啦。 系啊，跟住咧，你头先先得就讲俾我听，原来有个好正嘅地方。 系啊， 下次我一定要揾你、啊。 你净系可以买下啲本地设计师啲嘢都唔贵啦。你答我我仲有折咧， 哇正啊！ 唔系我都因为你着白色，我而炒晒白色衫。 哇，呢、這个我真系感动，系啦、啊。咁跟住之后，迟啲再讲啦，呢啲就系啦。讲翻买衫买嘢嗰啲啦，相信好多人而家咧，即系尤其是而家放宽咗少少啦，好多人都出翻嚟食嘢啊，好、 啊、 多人出嚟买嘢 啊，好多人去街啊，系、啊、我话俾你听，我就你着白色衫啊，跟住我哋监制就话问我会着啲咩衫，要我俾相去睇咁啊。我其实我心谂，其实我未。未试，我未谂。白色我成屋都系咁，咁我系话咁啊 ，designer 想睇下有咩谂法咁啊。咁跟住我咪影套白色衫去睇啦。我已经攞最贵嗰件卫衣噶啦。跟住佢话啊，有冇第二件？咁我又影一件俾佢，嗰件就好绕啊，新买未着过嘅。我终于买咗新衫，呢一年开咗债买咗一件新衫。 你都系特登买啊？ 系啊。 咁你同我一样都尊重件事、啊。 我系行过件，我系未有呢件事之前买咗嘅。 哦 ，OK OK。 咁你系白色嘅，咁但系因为嗰件衫有啲羽毛飞嚟飞去，如果要执相咧，人哋就好麻烦。咁问我有冇第二套啊？咁又搵套白色衫俾佢睇咯。我个心已经谂咁多要求嘅一件白色衫啫咁。 系。 咁后屘我谂住就翻你，因为我谂住啲宣传相或者我哋啲网页啊或者啲嗰啲社。 社交媒體都會將我同你擺一齊噶啦，我哋一齊做節目，所以我同你要襯噶嘛。 所以其實大家密切留意翻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啦。 係啊，咁啊，遲啲啲大家會睇到啲新相噶啦。係 啊， 係啊，今日我覺得即係你終於明白咧，自己行街買衫都夠難，何況我成日要幫人扮靚啊！其實真係一啲都唔易，唔係就係行街咁噶。 因為仲要幫人扮靚嗰樣，我覺得最大件事係咩咧？你仲要令到嗰個人，你揀嘅衫你要令到嗰個人都中意，因為 又要著得好睇喎。 係啦，因為嗰個人著得好睇啦，嗰個人中意啦，跟住先至會有嗰種自信或者嗰種嘅美會散出嚟。 或者佢唔中意咧，覺得自己唔靚咧，就唔得噶啦。 係啊，就會凹咗落去㗎啦。 咁我又講下我嗰日開工啲嘢俾大家聽啦、嗯。因為嗰日我就因為去郊外拍㗎，係、 嗯、 要去到元朗㗎。咁我終於見識咗原來我哋香港一啲元朗郊外嘅地方都幾好㗎喎。因為我一生人咧未去過單車徑㗎。 元朗郊區定係點？ 郊區同埋喺啲單車徑度拍啊！咁、 哦、 我一世人係未去過單車徑㗎、 因為話有一條新開嘅單車徑由荃灣辦到落上水、 啊、我未踏足過去單車徑㗎。咁嗰日終於又見識咗啊！香港原來都有啲單車徑都幾好㗎喎，咁咯。咁跟住因為有個單車選手係其中一個 talent 嘅，佢話俾我聽，我、由荃灣踩過嚟元朗㗎。咁哇 踩几耐啊？ 我同你第一个问个问题一样，我话你踩咗几耐啊？ 使唔使踩两个钟啊？ 五十分钟，佢话俾我听。 佢用快速比赛嗰、那个嗰、那个 速度，我唔知，因为嗱啲高速公路唔行得，要行山路噶嘛， 啊、 行啲内路噶嘛。佢话、 啊、 我行大帽山啫嘛，咁我吓，我话平时我谂你五十分钟都快过我揸车咯，我话。由荃灣去到元朗五十分鐘，佢話俾我聽， 哇，好勁！ 啲車手真係好勁啊！ 仲要係如果佢真係話俾你聽行大帽山嘅話，哇，嗰條路斜到嘔啊！ 因為佢哋唔行得好多高速公路，一定行內路㗎。係 啊， 我諗佢話俾我五十分鐘啫嘛，佢話好簡單㗎咋。咁、我聽見咧，直情哇烏鴉飛過喺上邊。 我有一次咧係唔知係換計友定點咧，就去咗嗰個附近啊。咁跟住我見到係真係好多單車友咧喺度踩單車㗎喎、 啊， 即係原來其實香港咧有好多唔係話。即系斋简单地咧，即系普通嗰啲亲子乐嗰啲租个单车嗰啲咧，系真系成个 full gear， 即系有晒完全做足晒准备嗰啲专业型嘅单车 友， 好 多 噶， 好 多。 原来条单车径系好多人出出入入， 嗯、 即系有单车友同非单车友，亦都有啲住客揸架单车买嘢啊嗰啲，咁、都好多。咁、我终于又见识咗，因为其实我真系从来未踏足过单车径啊嘛。咁嗰日有公开又好开心啦，虽然咁早， 你冇即刻攞个单车玩下？ 冇、 哎呀， 佢哋单车全部喺度拍紧嘢啊嘛！我做紧嘢嘅时候系唔会玩噶。 你放 break 嘅时候， 我最困扰我系咩？喺嗰度拍嘢，拍到一日。 问 唔系啊？ 冇电冇电， 唔系啊？ 去洗手间 系啊？因为附近原来冇洗手间噶。系啊，最近个洗手间都要五分钟车程啊！ 五分钟车程。 系啊，跟住我死人烂人啊！十几个钟里边我去咗三次咋？ 哇！系有人去嘅时候揸车一齐去。 叫个司机哥哥车我哋去咯。 哦， 跟住我就问有冇人要去厕所？有冇人去厕所？系咁喺度问我，捉晒啲女仔一齐去咯，就去一个五分钟车程去个公厕咯。咁你知啦，而家去呢啲公厕，我又好担心啦，又戴晒口罩啦，戴晒啲消毒液，咁啊做足安全措施，洗干净手先够胆去咯。 系啊，跟住仲要去嘅时候，亦都要哇好大阵仗嘅喷到成。 系啊，又唔敢饮水啦，你知又成日要人哋车，唔系几好意思。 啊、 我已经上到车，司机嗰个又系我啊。哎呀，你三次啫，唔算好多。 系咯、啊，有一定好多，我想讲。 系啊， 十倍啊！ 所以真係都幾開心嘅，我真係未試過晨早開工開得咁開心啦！即係希望大家同我一樣嚟緊會多啲工作，大家都要感恩。 某個密友，某隊友，既然話要走。熱鬧場合是時候，自然地放手，那心反倒痛未透。舊人與新歡都已被接走，試過自救，努力夠，卻衡量已久，自尊心傷得極重手，膚子添多幾某。十年灌溉過的多不講究，等經書修補失修，一對手封了一個門口，遊行有某某現身與唱歌，擦看我感受。多得一顆心從過度，多得空位得你替補，死灰當中心跳復現受運作。 再密布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再去奋斗，新春天已到，此刻若是无声就换场景，说声重获新生要适应，心怀旧，像从未远走，我的伤口你亦有。垂头记起，可把怨恨送走。你为问救，我内疚，要长进献丑，能真心交出求接受，杯底终于摸透，及时挽救我的一双胜手，多得一颗心中过刀。再漫步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奋斗。 胡鸿钧啊，啱啱听过嘅心跳移植，转个头咧，十点半会有一节新闻，一节新闻之后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相隔两星期再次采取围封强制检测行动，将新蒲岗、金桥大厦和东城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區域內的人由晚上八點半起要留在處所並接受強制檢測，政府目標是明早七點左右完成行動。警方在有關範圍的路口拉起封鎖線，有工作人員運送大批物資到場，又架起多個帳篷。晚上九點多開始，有居民被安排到臨時採樣站接受檢測。當局說由於金橋大廈近期出現確診個案，加上兩座大廈樓齡較舊，劏房普遍，評估後認為相關區域感染風險有機會較高。今日有一宗源頭不明確診個案的患者住在金橋大廈，是一名24歲男子。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几宗。新增源头不明个案当中，一名患者在荃湾一间食肆任职厨房，其余两人分别是一名无业人士和一名在牛头角创业街从事电话销售工作的人士。初步阳性个案的患者包括一名63岁男子，有兼职为餐厅开车接载客人到清水湾一间食肆，患者住在杏花村，有家人初步确诊。旺角帝京饼店有售货员亦初步确诊，住在沙田。另一名初步确诊者是22岁男子，他在农历新年期间在花墟一间花店卖花，住在福华街的唐楼。政府刊憲午夜起放寬限聚令至4人。食物及衛生局發言人說，考慮到本港疫情持續放緩，社會整體對進一步恢復社交和經濟活動的需要，明天起放寬公眾場所的限聚人數由2人增至4人。另外，考慮到未來一段日子仍然需要因應疫情實施各項防疫措施，政府有需要延長第599章下相關規例的有效期至今年9月30日，包括口罩令、由海外到港人士需要強制檢疫等7項規例。股市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1478點，跌4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52點，跌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 港元 7.754， 日元 105.36， 瑞士法郎 0.9， 加元 1.26， 人民币 6.467， 英镑对美元 1.409， 欧元对美元 1.215， 澳元对美元 0.7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3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16 美元，卖出1807.9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波成，元宵佳节一家人要吃什么甜品啊？ 梗是糯米糍啦。 因为烟烟韧韧？ 不是。 因为甜甜蜜蜜？ 都不是。 那因为什么？ 因为吃过糯米糍，成家奇摩糍。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吃到神。 哇，敬文，你说多重啊？ 哎呀，105磅啊，又超标啦，天！ 喂，两位靓女，如果部105磅咁重嘅，攞个手推车稳阵。 150磅啫，唔使手推车，有手有脚。 唔系噶，105磅嘅货物啊，你要自己搬啊，随时咬伤腰骨噶。 乜嘢货物啊？我自己磅紧重啊。 吓，你有105磅？ 系秘密秘密。 我哋都系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货物重量要清楚，搬运切忌超负荷。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闹闹 茉莉 敏感时刻。 继续敏感时刻， 系啦，冇错。我咧，我最近咧就睇到一单新闻啦、 嗯， 就系马俊伟同个邻居因为噪音咧而嘈嗰个新闻。 系， 咁啊，俾我自己有啲启发嘅，就我就喺度谂咧，就我发觉我哋香港人都比较冷漠，有时同啲邻居咧真系唔系太深认识嘅。 系， 即系我谂下个邻居不停咧咁刻意去制造啲噪音咧，其实点解咁得闲嘅咧？我喺度觉得啲人 系，我发现咧以前嘅关系好啲嘅， 系或者可能啲屋村系咪会好啲咧？ 系啊，我就系以前因为住公共屋村嘅。哇，关系好到咧，即系会耐唔耐咧就隔篱邻居有人就话煮咗饭啊，跟住耐唔耐又攞啲嘢俾你食啊，跟住甚至乎嗰阵时我翻到屋企咧，如果屋企未有人咧，跟住敲隔篱门或者隔篱邻舍听到我敲门咧，跟住知道我冇屋入咧，就话喂你快入嚟啦。 系， 可以入嚟啦， 系坐住先啦，咁 系啊， 系咯，同埋我记得以前公共屋村啲人好多都唔闩大门或者开住晒啲大门噶嘛， 系啊， 大家行出行入，大家真系好 open 噶嘛， 嗯嗯， 即系我住私楼嘅，我都会认识 起碼對面同隔離嘅，都有陣時會入過去人哋屋企嘅，係咯，即係我媽咪都有同人哋 social 嘅，即係我印象中，即係我凡係發覺而家咧啲人好似冷漠咗好多啊，有啲人可能一梯一層樓咁多夥，大家其實都唔互不相識嘅，互不相干嘅。 你問我識唔識曬全層樓，即係其實我而家嗰度住咗好多年㗎啦。咁啊，如果你問我識唔識曬全層樓姓咩咧，我都唔識㗎，甚至乎有啲搬咗搬走咗，即係以前仲好啲嘅，即係可能因為啱啱一齊去搬入去新居入伙，咁所以可能大家隔離鄰舍關係又好啲，因為大家感覺上好似共同地去一個新嘅地方一齊生活啊嘛。咁到久而久之，因為都好耐啦，我住咗成廿年嘅好似，咁啊開始有啲人就搬走，咁啊啲人新入嚟啦，咁啊自自然然就嗰啲就會新識嗰啲就冷漠啲啦，因為唔係太熟啊嘛。咁再加上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嘢就發生啦，即係就會有好多可能大家生活習慣唔同咧， 其實閂埋門你有幾唔習慣咧？ 嗱。好多公共嘅地方，例如走廊、lift 口、搭 lift、垃圾房，其實有好多呢啲公共嘅地方或者大家嘅地方咧，就會有好多嘢好唔慣啦。 係， 例如 有啲人冇公德心啦。 係啊，我成日遇到啊，即係而家咧就好少少，因為一次咧係嘈得好犀利，係我同隔離個鄰居走去撳人哋個門鐘，其實都唔算撳門鐘嘅，佢哋咁啱就自己要裝修定點啦，咁啊開個門，咁跟住就咁啱就講開。就同佢講，哎呀，真係好禮貌地，本來同佢講話唔好咁啦，乜乜乜咁樣。其實之前已經講好多次㗎啦，唔聽唔應。佢夠膽死係俾我喺嗰個嘅魚眼鏡啦，即係嗰個叫咩 防盜 眼嗰度。我見到佢將屋企啲垃圾掃出嚟啊！ 嚇咁差嘅，喂條走廊你都有份㗎。 真係我覺得好差，跟住最好笑係點呢？跟住佢惡人先告狀，鬧翻我個鄰居轉頭，係鬧到癲咗咁。一個男人咧，即係鬧個女人啦。跟住我係直情忍唔住，你冷靜啲得唔得，先生？即係我真係同佢鬧交咁，即係我唔係鬧嘅，即係我會好冷靜嘅同佢，你冷靜啲啦。跟住佢就話啦：你有見到咩？我話我真係見到喎。佢先即刻唔出聲咯。係啊。 系，所以我覺得真係我自己住呢度仲好少啦，我住咗十幾年、十年、十一年啦，我嗰度得三夥人啫嘛，即係我對面同隔離啫嘛，對面嗰個係見都未見過啦， 有冇人住噶？ 唔係啦，我記得最早期係我懷疑係吉咗嘅，我記得最早期咧係有一對公公婆婆嘅，咁跟住後屘我發覺佢好似有白事發生，咁佢擺咗白蠟燭，咁我諗下嚇，跟住都係走一個啫，唔冇理由兩個一齊走，跟住之後冇再見過人啦。 可能移民咗或者搬嚟新地。 我唔 知 啊，我冇見過有人出入啦。隔離屋我就識嘅，有近時傾兩句咁，但我唔知道人哋姓乜咯。到今時今日都住咗十幾年都。 但係十幾年裡面都相安無事， 冇事 冇 事。係啊，因為佢嗰位一兩公婆嚟嘅，咁都算係中年啦。咁嗰位先生個樣好酷嘅，好似好惡咁，我唔敢同佢講嘢嘅。係咯，咁跟住原來有一日佢自己又八八卦卦見我睇完風水，你門口黏咗嗰個符係咩嚟㗎？好勁㗎咁， 咁 唔係啊，佢隔離啊嘛，點會邪到佢啫？ 係咯，你知唔知我試過隔離棟樓啊？有人將個唔知八卦定乜鬼啊擺出去佢個房出面啊，正正就斜住我啊！你知唔知啊？跟住我心諗， 你咪擺翻啲嘢出去咯。 我唔識㗎嘛， 擺翻塊鏡咯。 我唔識，原來可以咁樣㗎。係 啊，反射翻啊嘛。 我唔識嘛，嗰陣時未識你啊，同埋。跟住我就心谂，你咁样斜住我咁衰咧？ 你有咩斜到佢要咁样嚟挡你咧？ 其实佢，我觉得佢唔系刻意要斜住，因为其实嗰栋楼系我嘅隔篱嗰栋楼，佢有少少斜。咁、 哦、 但系佢个房咧，就其实就都几近我个房，即系咁样有少少斜嘅时候，就有少少对住。咁但系其实佢一斜就斜晒我哋成栋楼噶啦，因为佢系将个八卦咧，佢唔系挂喺房入面，佢挂喺出面，所以我哋全房都睇到啦。 睇到好多人都系咁噶， 所以我觉得 又话对面啲晾衫竹督住你啊，咁你摆个八卦镇住啊，咁好多都系咁嘅，因为香港啲楼太过密集啊嘛， 系啊， 有啲厅你厅我望到你个厅添， 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所以我谂佢就唔系因为我哋有任何一个人去斜住佢，只不过 佢 自己个风水 咁去做咗， 系啦，佢就做咗呢样嘢。 咁因为我睇咗马俊伟个新闻就吓，日日特登整噪音嚟烦你，即系你真 系 好得闲，日日咁去做一啲嘢咩？ 系， 系因为我觉得有时你。隔離鄰舍有少少噪音係無可厚非，或者人哋真係跌咗嘢，或者搬下台凳實有噶嘛，拉凳嗰啲聲係咯。 我好想講咧，有陣時咧，你 feel 到佢又唔係刻意嘅。因為咧，我其實都有受到呢個困擾，同埋咧，我先睇到原來坊間網上啦，因為其實網上好多討論區啲人都係留言有講呢件事啊嘛，原來真係香港好多人受到呢個噪音困擾，甚至乎我嘅屋企人好多咧，都 有啊。 系咩？点解咧？系啲隔篱邻舍定系乜嘢咧？ 系嗱，唔好讲我个不绝，讲咗我屋企人个不先啦。有个屋企人咧就话好困扰，咁做咩事咧？楼上成日咧唔知开水同埋唔知搞啲乜嘢嘅时候就好大声。咁跟住之后咧就已经好似话同个保安讲过一次，咁但系佢哋依然都系唔理。咁一次屋企人直情大声嗌上去，话你可唔可以细少少，细声啲啊咁，佢都唔理。跟住之后结果系点咧？屋企人咧就攞啲唔知晾衫竹咧，跟住佢一嘈嘅时候就向上笃，即系就向上笃个地下。 即系 话 俾你听吓，你唔好嘈啦。 系啊，同埋系啦，同埋就系话，喂，你真系好骚扰到人啊！跟住屋企人话翻俾我听咧，佢听到佢咁样笃完之后咧，佢特登再大声啲揼地咯。 系咁，其实你发生咗噪音，你影响到人哋话俾你听，你系咪应该要收敛？ 系啦， 跟住免得过去大家去再去争落去噶嘛。 嗯，但系就唔系好似而家咁样咯，咁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同埋我成日觉得一样嘢就系、是，大家作为邻居咁啊，即系每人都让一步咁啊，即系大家都想嘅公共空间都好啲，或者自己嘅住嘅空间都好啲。其实即系你将心比心，你骚扰到人嘅时候，其实即系你要谂下，如果被骚扰嗰系你，你会系点啦？ 除非将毕生所信也推翻，除非能说服我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中秋惯，长和好与浪漫，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讲心比讲理更简单，一番难教义理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过人间的惨，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前头，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补这个深沟，凭着爱不足够。今天这抉择轮到我，比虚构喜剧还哀伤。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前头，人世里。 怕父母也不能寄往不咎，谁来也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善口，祝你与我之后 听过嘅系轩仔张敬轩《俏郎君》。继续咧，咧咧头先就讲话马俊伟啊， 我一讲呢个问题啊，我咧即刻几多嘢想发飙。 系啊，我师弟系俾咗啲声啊，你又听喺度，我好困扰，你咪想冲上去打佢？ 咁呢啲声，但系又唔系刻意发生，佢唔系特登整你啊嘛。 系 系咪马俊伟嗰个好似话特登整啲噪音啊嘛？ 系啊， 呢个系天然嗰啲嘢形成嘅， 一阵间可以俾听众听， 好似咗外星咁咯。 系啊，咁好啦，咁啊简单地讲咧，就系话马俊伟咧就试过就不停俾上面有一个邻居骚扰， 就有噪音咁，系啦，就同佢讲又冇用啦。 系啦，试过咗做晒唔同嘅方法，例如就系同呢个嘅保安，即系佢哋嘅管理处讲啦，最后尾都系搞唔掂嘅，咁啊投诉无门咯，咁又好苦恼啦。所以就 嗰位女士仲要落嚟揿钟闹佢。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结果佢哋就喺网上希望成立一个嘅联盟咁啊，如果有边啲苦主嘅话，就一齐都申诉下啦，咁样。咁呢一样嘢真系我想讲好苦恼啊，因为咧系真系投诉无门噶。我咧咧，我问 你 先， 量分贝嘅，好似我听讲。 系啦，你有冇试过遇到啲噪音骚扰啊？ 哎呀 ，touch wood。嗱，我住咗而家呢度咁耐，其實係冇嘅。正常上面有少少拉下凳啊，或者你轉一陣間牆，或者人哋可能要掛幅畫咁，嗰啲聲就實有噶啦。但係基本上係冇嘅。 我就呢十年八年多咗好多，因為頭先都講開始要搬嘅就搬走，咁啊有啲新嘅鄰居入嚟。哇！之前咧就不停裝修啦，好多裝修啦。 裝修先慘啊！你又冇鬧，唔鬧得人嘅裝修啊，係要裝修噶嘛。 但係最慘嗰樣嘢就係咧，跟住我唔知佢哋點樣裝修啦，揾啲乜嘢人裝修啦，揾啲唔知道係咪合規格嘅人裝修啦。佢哋會唔知揼牆咧？佢哋揼到埲牆係我間屋震啊，即係震到我覺得好似地震，我好驚間屋冧啊！我仲喺度諗，哇！其實佢咁樣揼法。栋楼会唔会变危楼噶？因为佢系直情揾材嘢一嘢撞墙， 打桩嗰啲你先惨啊！有几多大出现裂痕？ 系我就想讲佢打桩都冇咁恐怖啊！佢真系你听到佢系撞你埲墙，撞到震， 即 系 好贴。 好驚嘅，真係。跟住好似之後有一日咧，就係因為我就係上唔知樓上樓嗰啲睇啦，即係因為撳鐘仔，因為有其他騷擾啊嘛。 撳鐘仔， 撳鐘仔，係啦，撳佢哋鐘仔。我睇到佢哋鑿咗成個廚房個窗走，成個門走咗咯，唔係成個牆走咗咯。跟住之後心諗唔怪之咁恐怖啦，因為除咗個裝修之外啦，琴啦，有一段時間係佢朝頭早七點幾就已經喺度練琴。即系你练得好听， 系咪太早啊？唔系有法例有规定时间 嘅咩？系啦，唔知八点定九点噶嘛。跟住咧，佢仲要系扭到劲大声，但系因为我知道，以我所知系钢琴，其实系有得戴 headphone 插住 headphone 去练嘅。 系啊， 咁佢坚持，跟住我走去同楼下看间讲啦，看间又系唔理啦。跟住之后，我系逐层最后尾咧，系逐层上去。敲门揿钟仔，头先所讲嘅，睇下系边一栋楼，最后尾俾我揾到个事主系咩啦？个事主原本都拗嘅，就话唔得， 即係佢唔可以細聲㗎喎。跟住之後就話但其實不如咁啦，我哋返夜班嘅，即係都希望你體諒下，即係都有商有量。咁結果佢都真係都好嘅，即係盡量朝頭早唔知十點前佢都唔會咁樣再彈。但係都嘈嘅。跟住最近啦，俾樓上 我有個朋友係樓上不停打鼓囉，一套鼓喺度囉。 仲吵咪彈琴 囉。 咁我有冇停啊？ 冇咯，就係投訴咗無數次，都成日打，因為佢唔係喺嗰啲限令時間裏面啊嘛。 係， 但你成日喺屋企會好困擾噶嘛。 係啊， 因為我朋友都係藝人嚟噶嘛，咁佢又唔會日日翻咗工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咯。咁呢個就係又係啦，我想講就係嗰個投訴無門咧，就係咧，跟住最近我就俾一個好困擾嘅，其實咧佢唔知點解24小時都可以製造噪音嘅，仲要不停嘅唔同噪音喎。 即係你鄰居啊？ 楼上应该，咁就系咩咧？成日无啦啦会推凳啊嗰啲啦。 推凳其实好多时都会有冇办法噶，你系咯。 系啦，跟住佢夜晚会着唔知高踭鞋定点啦。凌晨我放工两三点咧，佢会喺个屋嗰度跑噶咯，会听到咯，咯咯咯咯咯 咁。系咪有小朋友咧？ 一啲高踭鞋定唔知嗰啲口踭嗰啲鞋咧？点 咁奇怪嘅咧？ 系啦，跟住我心谂唔通你养鬼仔？ 系 咯， 唔系人住嘅， 因为佢系24小时，佢系朝头早又会有唔同嘅声响啦，下昼又有啦，跟住又有剁肉饼啦，凌晨嘅时候咧，凌晨啲剁肉饼， 咪系咯， 下昼得。 喂，好奇怪， 好奇怪，所以我觉得佢养鬼仔。跟住之后咧，好啦，咁嗰啲我都忍啦，咁啊直至到咧有其中一个嘅声响咧，我真系忍唔到。我可以俾大家听众听得，所以大听众们啦，如果你听收音机嘅，可能嚟紧有十秒啊，系都比较滋扰嘅声音嚟嘅，但系希望大家体谅 下。 好， 呢 个尖嘅声啊， 呢个 系啦， 喂，呢啲声系尖扰，因为太尖啊。 嗱，跟住开始会停嘅， 停啦。都有好多秒喎、 啊，系啦，而家呢个我就录咗呢个11秒啫，其实有个30秒 噶， 有个30秒嘅，有其他 嘅。呢个声音真系好滋扰，如果有宠物啲狗会觉得好滋扰添啊，佢哋咁灵敏嘅听觉。 其实唔好讲话宠物啦，我、哦、都觉得好滋扰，我瞓瞓下觉俾佢吵。 但呢个系咩声咧？ 呢个系咩声咧？ 好似夜晚啲电视以前咧收咗台咧。 系啊，咁但系就尖好多，跟住之后咧其实我估都系水喉声嘅，因为其实系近呢半几个月啦先至有，咁跟住之后咧亦都有。系打电话落去投诉无门啦，咁直至到有一次咧，有一个嘅保安员真系好好啦，咁啊跟住上嚟了解件事，咁啊直接咧就上上面，即系佢另外揾一个保安嘅同事上上面，就叫佢开水喉啦，跟住之后就发现原来啲声系过到嚟嘅，咁原来就系话佢最近换咗个滤水器， 就影响咗个水喉啦， 系啦，所以就令到咁响，咁跟住咧我又 滤水器摆喺边噶。 厨房 好咗厨房啫，冲凉你咪大镬咯，几分钟起码。 因为头先我都讲佢24小时好似养鬼仔咁啦，佢凌晨嘅时候都会开炉冲凉噶。咁跟住之后啦，咁啊，跟住成件事咧，跟住都问过嘅保安哥哥啦。咁保安哥哥同我讲，佢就话其实咧都真系，如果佢哋唔坚持要去换咗佢嘅话咧，或者佢唔做任何嘢咧，其实佢哋都冇负嘅。佢话因为试过喺隔篱嘅楼，佢都试过有啲个案咧，类近即系一啲关于噪音嘅嘢啦。咁最后屘佢哋系搞唔。掂所有嘢，因为佢哋根本上就冇得做任何嘢，咁最后佢好似话个屋主咧系去到唔知报案定唔知去揾一啲食环定点啊，总之有啲关于声音上面嘅嘢，就会有人有啲政府嘅人员会过嚟去 check 嗰啲声音分 配系咯。 但系大家都知啦，其实如果呢啲屋企嘅噪音嘅话，个分配唔会大得去边噶嘛。 但系一样会滋扰，虽然唔大声。 系啦，但系因为佢个滋嗰个分配唔系太高，高到某一个程度，所以其实佢哋都做唔到嘢。 长期其实都是很困扰的。 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原来就是阿马俊伟，即是马仔，他遇到的那个。 是 我想个困扰是女 的。我看完新闻，我想想这些伦理关系是不是很差呢，所以是不是应该做回好一点咯。因为我都试过，我 几年前我跟莫振贤吹了一只歌的。第一要录音呢，我夜晚在死练歌啦。 是 我下面那个外国人上来禁中话我叫我不要唱啦。我都识唱啦，虽然你唱得挺好听。我说不好意思 ,sorry。 中文都识唱啦他。 我喺度成日丧练歌嘛，定系要录音。 系咁，所以其实咧，即系每一样嘢都好啦。凡事邻居们真系嘅，一人让一步，唔好咧，即系制造咁多 所以我成日拣啲少人住嘅大厦就啱，即系少啲单位嘅，即系避免咗多呢啲事情发生。 系，但系有啲唔到我哋拣啊嘛。 咁啊系。 错爱

喺旧年话明日同补差。 一年几个礼拜，我 Albert Long 欧瑞强都会精选五区嘅经典民歌，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二千靓歌再重聚，同你分享。 音乐说 ，Baby John 蔡汉益的音乐选择。 我冇派衫嘅主题曲啊！欢迎嚟到呢座城市。我以为我自己已经习惯咗啊，习惯咗喺屋企睇电视啊，你明唔明啊？ 哦，咁就有部电视 系啊！我以为我自己惯啊嘛，即系 OK 啦，咁咪喺电视睇咯，电视有得睇噶。啊，唔得啊！原来即系当知道戏院开翻，原来好想翻入戏院睇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逢星期二晚十点到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妞妞、 茉莉敏感时刻。我消咗气啦， 唔好劳气。我觉得所有嘢咧要放轻松啲，唔好激亲自己。 系啊， 即系有啲嘢发生都发生咗，有阵时你解决唔到都冇办法嘅。系，所有嘢都系咪食下嘢开心下啦。 好啊， 我发觉咧好多人咧，全世界基本上大部分人咧都好紧张食饭呢样嘢噶。 系噶， 系。我发觉我系咪好奇怪咧？ 唔系啊，因为嗰个叫咩辛苦咩？ 辛苦搵嚟自在食啊嘛。即系全世界都系外国人啦，都好紧张食噶嘛。 梗系啦。 我发觉系我唔系太紧张食噶，即系。食嘢对我嚟讲就系饱肚就 OK 噶啦，即系我对食喺食物里边我冇揾到好似我扮靓咁大嘅乐趣咯。 系，我反而咧对食物对，即系我对食物嚟讲啦，我都会执着嘅。但我执着嗰样嘢系唔系一定要食好贵嘅嘢啊，包心刺肚唔系呢啲。我 系 想食一啲我中意或者。会令我开心嘅嘢食咯，咁而我个执着就 系、 是、我成日都讲嘅，我唔会嘥 quota。 嘥 quota 意思系咩咧？我唔会攞啲我唔中意食嘅嘢，垃圾嘅嘢系啦，垃圾嘅嘢嘅意思唔系代表嗰啲薯条啊， 即系对你嚟讲系垃圾。 系啦，薯片啊嗰啲唔系，即系譬如嗰啲系啦，譬如饮汤或者打边炉咁啊，好多油浮起嘅，我就成日好似一个嗰啲垃圾嗰啲清洁鱼嗰啲咧，我就不停喺度滗啲油，起死咁滗嘅，跟住啲人就话做乜？你做乜嘢咁乾淨，即係咁好嘅咁？因為我就話啦，我打邊爐嘅時候，我要嗰陣味啫嘛，我唔係想要嗰啲油。我如果食埋嗰啲油嘅話，咁我咪即係食咗好多唔同嘅 quota， 我嘥曬 quota， 我唔想咯。係啦，咁或者譬如食雞翼嘅時候，中間有啲肥膏嗰啲皮咧，我會撇走佢，即係咬走嗰嚿肥嗰個皮，因為我覺得喂，我攞呢一個嘅 quota 可以食其他我想食嘅嘢。 係咁啱嘅，我覺得又怕肥，唔食得咁多嘢，更加唔好嘥 quota 亂咁食嘢。因为我就其实因为唔知点解我就我就得啦，咁当然我唔系乱咁食嘢啦，都咁但系又唔会话一定要食到好咁，即系我觉得唔饿就 OK， 即系有阵时譬如开工忙喺街买嘢，不停冇时间食嘢，我真系可以怼两串鱼蛋，怼两串烧卖顶咗肚饿我就 OK 噶咯，咁即系我又中意食鱼蛋烧卖嘅下首先，即系我就会咁样系 OK 嘅，咁所以我就自己唔系太紧张食嘢嘅，咁我紧张扮靓多啲嘅，因为俾个乐趣大啲，咁我。因为我嗰日点解会咁谂起咧？因为嗰日我同一个外国嘅旧同学咁啊，同佢视像通话，咁倾倾下佢老公，佢个外籍老公啊加入呢个话题。咁佢老公话，因为佢要嚟香港啊，佢话因为工作就算隔离，佢都要嚟做嘢，因为生意上有需要嚟。咁佢就问我嚟香港有咩好食啊？咁我又讲食嘢，点一啲我每一个人都问我嚟香港想食啲乜嘢。咁我哋就喺度研究啊，嚟香港应该食外国人食啲乜嘢好咧？咁喺度讲下呢个话题，咁讲下讲下话等等，我上网 check。有冇人讲呢啲咁话题？咁我就睇咗啲，其实几得意嘅。咁有啲嘢系我哋自己 中國人都中意食，有啲或者我哋唔食嘅嘢都會介紹俾外國人食，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你估下，你估下，大家覺得介紹外國人嚟香港一定要食啲乜嘢？ 雞蛋仔， 哦，雞蛋仔有㗎，係喺個 list 上邊有㗎，係 啊， 係啊。但第一位係乜嘢啊？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都合理嘅， 係咪大陸嘢嚟㗎？ 大陸 魚蛋燒賣啲 咩啊？點心。 烧麦 点心系直情要介绍佢哋去饮茶啊！ 哦， 因为我觉得饮茶系香港或者广东人嘅一个特色嚟嘅，喺其他地方系冇噶嘛，系， 嗯， 咯，即系好多外国人都识得饮茶呢回事。咁啊，其实一啲多中国人住嘅地方都好多酒楼啦，喺外国。 系啊，我见咧有啲外国人咧都会好刻意去食点心嘅时候咧，佢， 啊， 会学我哋揸筷 子。 我睇到嘅时候，我会觉得好窝心噶， 啊， 即系你见到佢哋揸唔到。 系因为饮茶，我哋自己都好中意啦，即系可能耐冇去，我就会哎呀，好耐冇饮过茶啦，好想去饮茶 啊！ 呢个系我哋一个特色嚟嘅， 嗯， 我都觉得 系啊，我都觉得呢一样嘢系应该要介绍俾一啲外国人嘅， 系啦，咁系可以系体验一下呢个文化嘅， 嗯，因为佢有辣啦，有咸啦，有甜啦，又有炸嘢啦， 系乜嘢都有，系啊， 乜 都有，同埋我觉得应该去翻以前咁样个车仔推住周围行， 系，啊， 而唔系而家剔飞仔咁样叫嘢食咯， 系啊， 即系去翻嗰种有以前嘅特色，推住个车仔，马拉糕、芝麻卷嗰啲咁推住讲，即系细个嗰时候有咁啊，而家冇啦嘛，全部都系剔完张飞或者叫完点菜佢就送嚟嘅。 你讲到咧饮茶嘅时候咧，呢一啲嘅细节咧，你有冇发现咧？而家咧酒楼咧少咗蛋挞仔食啊？ 哦，蛋挞仔啊， 系啊， 我有冇留意？因为我不嬲唔系好中意食呢样嘢。 我好中意食酒楼嘅蛋挞仔嘅， 啊， 即系如果有听众知道边度有，麻烦你私人口信去俾我啊。 中国式酥皮嗰啲， 即系应该咁讲，佢同面包铺嗰啲可能酥皮蛋挞一样，但系佢细只啲嘅， 细只哦，好细粒嗰啲，一碟有三只嗰啲， 系啊，嗰只。但系咧，嗰只嘅蛋挞仔咧，佢唔知系嗰个蛋黄特别甜定点啦，即系总之嗰个味道咧，系同你平时喺面包铺买嘅 唔 一样噶。我好中意食嗰只蛋挞仔。 讲开芝麻卷，嗰啲黑色嘅芝麻卷都好少见到啦，而家 系啊， 系咯， 所以我好想食 啊， 但系已经 我细个就有腊肠卷添啊，而家都好少见啦。 或者大鸡包而家变咗细鸡包， 系，啊， 以前个大鸡包一个笼咁大噶嘛，而家变细鸡包， 系喎，冇好多嘢都冇咗啦。 系啊， 咁我哋又讲到睇咗上面即系啲网上面又即系有啲人票选，即系好多人投票噶，都系外国人。咁，佢就话最要同埋除咗可以饮茶之外，即系食点心之外咧，最紧要食点心。介绍你食咩咧？有两样， 烧麦、 虾饺同埋肠粉， 系 凤爪，外国人一定 唔食 噶啦。嗱，烧麦我自己好中意食嘅， 系 啦，虾饺我就一半一半。 我以前中意食烧麦，而家 我超中意食烧麦， 中意食虾饺。 系，我反而麻麻中意食虾饺。 因为咧，以前我好中意食烧麦，而家点解唔中意食咧？我试过咬过，无论佢系几贵嘅烧麦或者几平嘅烧麦都好啦。入面原來我一咬落去，哇！唔怪之咁軟熟啦，原來裡面咁多肥膏，一粒粒正方形嘅喎，跟， 哦， 住我就心諗死啦！ 咁其實你整肉餅，其實個原理都係一啲剁爛咗個豬肉，你整肉餅都有啲肥嘅先好食㗎。 所以我會要求我媽整一啲瘦啲嘅肉餅咯，即係出面嗰啲都好食嘅，所以我少食嘅。咁但係我又喺度諗啦，我食蝦餃嘅時候，唔係食燒賣嘅時候，其實我係比較中意食嗰個蝦嘛。咁不如我食蝦餃。蝦餃就成粒蝦喎， 蝦餃其實都有肥膏喺裏面。 我知道啊，嗰塊皮都係用肥膏去砌噶嘛。 嗰塊皮其實有啲做得好，皮薄餡靚就好食啫喎。塊皮厚疊疊又黐粒粒咁係唔好食嘅。 係啊，但係感覺上面就冇蝦餃咁利，我可以食其他嘢咯。 係， 冇燒賣咁利，我可以食其他東西。 同埋腸粉一樣原理，又唔係道道好食啦。你講因為嗰個粉嗰個皮咧做得唔好咧，就唔好食嘅。 係啊。 咁但係我覺得去飲茶呢三樣嘢應該都係要必介紹外國人食。咁，我覺得其實呢啲外國人都好多都識嘅啦，都好普遍。咁同埋另外一樣一定香港嘅地道美食有多外國人識咧， 臭豆腐、 雲吞麵啊，點會食臭豆腐啫？ 臭豆腐 係雲吞同雲吞麵啊，咁我覺得呢個又係好有香港地道特色嘅。 係啊， 雲吞同雲吞麵，因為呢啲係廣東雲吞同外國北方嗰啲雲吞係完全唔同噶嘛。 係。 一颗眼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艳红，你那御用片有红， 拼命过活太劲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宿舍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壳，如从前学你各管下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待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执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待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落力活必有传奇，如不选就更应该有万千个你，如何做到每个决定也自觉了不起，安心选好了，不必再对比，幸福没定理。 如果介绍丹麦人、啊嗯、或者哥本哈根的人吃点心 美人鱼 吃咪好呢 都是那些的啦 還是即是好像我們飲宴的蒸魚成條在他面前剛剛聽過是 Fiona 薛凱琪的哥本哈根的另一個我点心之外，同埋 云吞面啊， 云吞面之外， 其实有几样嘢系你头先讲过蛋挞啊，佢哋有讲 系啊， 有鸡蛋仔， 嗯， 系啊，蛋挞鸡蛋仔都可以嘅，咁、嗯、我觉得呢啲都系香港好地道嘅美食咯，咁原来仲有个咧就 系 豆腐花， 会、哎、呢、這个反而少啲听， 系、啊，但系豆腐其实系我哋亚洲人嘅食。嘢嚟噶嘛，系咯，外國人係冇豆腐呢樣嘢噶嘛，佢哋有得芝士嘅啫嘛， 係啊，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唔知會唔會比較特別。 同埋我覺得豆腐佢哋唔難入口啊嘛，可以鹹可以甜。 係，但係咧，我想講咧，對於佢哋嚟講咧。糖水啊！ 啊，糖水系啊， 中式嘅糖水佢哋会惊啊。 但系中式糖水千变万化，实在太多款啊。 系，但系因为始终可能咧，真系咧唔同文化或者唔同嘅地方嘅感口感都唔同。因为咧，话说咧，我去咗一间咧，即系早好耐啦，半年前啦、嗯，就去咗咧，即系佐敦啦，有一间好出名嗰间糖水铺食糖水啦，同、嗯、成班 friend， 跟住见到咧一对咧外籍嘅情侣啦，就特登远道而嚟去到嗰度食糖水。跟住我见到咧嗰个女士们咧食到个嘴面。 咗，因為佢哋可能好少嗰啲甜品係熱食啊， 同埋你啲甜品好少係流質狀。 係啊，跟住首先見到佢哋唔知點食啦，跟住之後就揸住個即係望住個匙羹啦，跟住之後筆咁即係研究好耐。 你整得芝麻糊俾佢嘆，我嚇死佢黑掹掹。 佢好似唔係食，我唔知佢係咪食芝麻糊。總之我就見到佢係拎住啦，研究咗一陣間先塞落口啦，跟住塞到落口之後，佢哋又覺得哇咁熱嘅，即係或者哇咁，因為可能佢哋冇乜點樣頭先咧話就流質或者熱嘅嘢食 都有嘅，好似啱啱焗完出爐嘅蛋糕，佢哋都有嘅，但係就流質嘅嘢少嘅外國人嘅甜品， 咁啊 除咗奶昔之外， 係啦，跟住之後咧好啦，再另外咧就見到咧個男士們反而就好好嘗試，好肯嘗試啊！台上面有另外兩碗嘅糖水，應該可能係啲人剔咗啲星星咧，叫佢哋一定必食嗰啲咧，跟住咧其中一個係湯圓。佢哋真係唔知點食， 但湯圓真係湯，但湯圓佢哋應該都接受到嘅。 我見佢咬嘅時候，佢唔知點食。 佢成粒摆落口咯，或者咬开一半咯， 跟住佢 又随时逼咗里边啲豆沙出嚟。 跟住我见到个男士咧，即系外籍嘅男士挑战咁样咧，即系我觉得嗰下咧好得意嘅成件事。 因为佢哋喺外国食嘅中国餐，而家越嚟越多元化啦。但以前就系嚟嚟去去都系嗰啲咩炒饭啊、炒饭啊。咩 sweet and sour pork 啊，嗰啲咪咕噜肉咧，酸酸甜甜就以為外國人中意食啊，佢哋對即係而家真係認識咗好多噶啦，中國個文化。 同埋聽聞最近多咗好多打邊爐啊嘛，嗰啲麻辣火鍋啊， 佢哋都識咗依樣嘢好多咯，係啊，咁我覺得，但係上邊有一樣嘢我覺得好笑嘅，佢哋話要介紹佢食冬瓜盅啊，即係其他都係好多係我哋見慣見熟嘅嘢，乳鴿啊、燒鵝啊、叉燒，大家都知實好實好食，但係我見到有冬瓜盅咯，咁我覺得冬瓜盅對外國人嚟讲都几得意嘅，起码个外形已经吸引啊嘛。 但系佢哋中意食浓味嘢，会唔会觉得淡得滞咧？冬瓜盅系偏淡。 但系成个盅咁啊，你又雕花雕到咁靓，侧边梗系整咗啲狗牙喺度个吸个盖咁啊，落盖个盖。咁我觉得卖相上面对外国人系吸引嘅。 如果香港要你拣一道菜咧，介绍啲外国人食，你会介绍咩？ 揀一道啊，即係除咗頭先我講嘅嘢， 除咗嗰啲坊間講嗰啲之外，你會想揀啲乜嘢？ 我會我自己整一道送俾佢食咯。 哦，係啊， 係啊， 我反而會揀。 我會整個炆五花腩俾佢嘆下，我最中意食五花腩。 我反而會想揀呢個嘅啫啫雞煲， 哦， 或者鳳爪排骨飯。 但佢哋唔會食鳳爪嘅，要諗下。 就咁排骨飯咯，如果係， 係啊， 因為我成日覺得 煲仔飯咯，介紹佢哋係 啊，因為我覺得咧嗰啲煲仔啊，或者嗰啲排骨飯嗰啲咧，因為佢真係有好多精髓喺入面，因為汁啊，已經汁浸曬啲飯。 同埋要教佢哋食飯焦。 係啊， it's burn 咗唔食㗎咁 啊。係啊，跟住又仲要嗰個教佢食飯之後淋少少茶落去，有少少茶香嘅焦味先好食。 係，我會教佢哋食咩咧？我教佢食豬脷。 系，哇！佢一定 死佢哋。 我就係驚，我就係覺得佢哋會唔敢食，跟住所以我先話一係就啄啄雞煲，因為啄啄雞煲又係夠濃味，對佢哋嚟講可能未必有試，即係未必有食過。 係， 仲要係雞佢哋都食噶嘛，咁所以我就覺得佢哋應該要嘗試。係， 因為佢哋可能真係。對有啲內臟佢哋會驚啦，我整個咩白汁豬肺湯俾佢嘆下咯。 我想講唔好話講外國人啦，我試過一次去台灣咧，跟住有啲台灣嘅朋友帶咗我去食地道嘅嗰啲鹵肉飯啦， 好好食嘅原來。 係啦，嗰間咧就好出名嘅，而家已經好多人即係已經知道呢間鋪。咁嗰陣時就淨係得可能佢哋唔知圈中定唔知點樣，即係或者佢哋地道嘅人先知嘅。咁咧佢入面咧有一個湯，佢有啲湯係出名，其中一個湯係豬腦湯。 哦，燉豬。我细个食炖猪脑噶， 系特别贵嘅嗰个汤，跟住佢哋就觉得有朋自远方来就特登嗌嗰个俾我。 但我而家唔敢食啦。 系啊，我就好想讲咧，打开咧，首先个汤系浅白色啦，即系普通水嗰啲色啦，跟住所以你见到晒入面啲料嗰啲形状，我见到个脑喺度浮下浮下。我食唔到， 即系一个脑嘅形状咯，系啊系啊系啊，好似睇戏嗰啲咁咯。 系啊，跟住剪碎咗嘅，即系一个匙羹一啖嗰啲咯。 我试过食炖猪脑，系成个脑一个喺度啊！但我印象中咧，即系几廿年前嘅事，我印象中系好食嘅。系啊，我唔抗拒嘅。我细个嗰时，我妈咪成日系带我去食炖猪脑，我好记得，好深印象。 但咩味嘅咧？ 佢因為有藥材煲㗎，我諗係近似玉骨茶嗰啲，有少少藥材味嗰啲咁嘅嘢嚟嘅。我印象中啫，我唔肯定㗎啦，其實已經 係我嘗試過畢一粒落下個口咯，但我真係食落口嘅時候，我連我原本好想食嗰驢肉飯我都已經食唔落，我就同翻我啲朋友講對唔住，我唔係特登想浪費，但我真係食唔落。 其實有時越地道嘅嘢係越有風味嘅。我試過喺台灣一個朋友帶我去一個唔知咩類似大排檔嘅嘢，坐膠凳仔食飯，我去到已經秒口秒舌啦，你知道嚇嗰張膠凳仔咁矮。好似人哋摆冲凉咁冲凉嗰张胶凳仔，咁坐喺嗰度食几辛苦咧，屈住个人，我已经咪黑口黑面啦，秒嘴秒舌，跟住一叫咗啲嘢食咧，哇，系好好食到不得了，我又秒嘴秒舌，变到系舐嘴舐面，系咯， 系我都试过就系、是又系去到唔知嘅夜市，又噏得好远处，好暗角嘅，咁跟住之后咧入到去入面咧，好多人坐晒喺度食。煲嘅臭豆腐，因為通常我哋香港人食嗰啲係炸噶嘛， 係啊係啊， 佢哋嗰啲叫臭臭鍋咧，就喺度煲嗰啲，咁哇真係好臭嘅，即係比起我哋平時食炸白臭豆腐會臭好多倍，咁跟住之後咧，開頭第一下都好似都唔係好接受到，越食越真係覺得好味，所以真係原來咧一啲好奇怪嘅嘢，你以為自己接受唔到嘅嘢咧，唔好首先就四月撈先， 係可以放膽去試啊！但係唯一一樣嘢我從未試嘅 咩啊？ 就係、是、榴蓮，我一生人都從未食過。 哦。 系啊， 好食哦、 啊！但我唔得、 啊，有分嘅，有啲榴莲莲，淋嘅，我好中意食嘅，因为有啲中意食硬嘅。 我从未试到，我未的起勇气去试一啖、 啊。你尝试试嗰啲榴莲布甸啊，或者榴莲做嘅嘢， 我谂冇咁嘅必要系逼自己去试嘅。 咪你试下先、啊， 食少一样嘢冇试嘅， 可能你会中意咧。 咁啊大镬啦！ 咁主唱嘅咧就叫做石山佳， 冇错。咁啊，去到呢个时候咧，我哋咧两成牌又出现噶啦。大家今日我个嘉宾咧就系、是、我个朋友 Kenny， 系啦。头先都讲 讲食嘢讲到好肚饿，而家听佢系一个厨具嘅设计师嚟。 但我想讲咧，阵间你听完佢讲完啲厨具之后，你好想快啲攞嚟煮嘢食啊！中途啊， 冇错。 一阵间十一点半之后会有溜溜游程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星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完善宣誓安排的修例如果通过，四名去年被依法裁定不符合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的现任区议员，应会失去区议员资格。四名去年曾经被选举主任裁定参选立法会选举提名无效的现任区议员，包括梁访惠、岑奥辉、袁家慧和郑德雄。 梁访维话，当局系抹杀民主派参政空间。岑奥辉话会谨守岗位至最后一刻。郑达雄就表示，法例一旦通过，佢嘅区议员生涯就完结。政府相隔两星期再次采取围封强制检测行动，将新蒲岗金桥大厦和东城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区域内的人由晚上八点半起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政府目标是听朝七点左右完成行动。警方在有关范围的路口拉起封锁线，由工作人员运送大批物资到场，又架起多个帐篷。晚上九点几开始，有居民被安排到临时采样站接受检测。当局说，由于金桥大厦近期出现确诊个案，加上两堂大厦楼龄较旧，劏房普遍，评估之后认为相关区域的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今日有一宗源头不明确诊个案的患者住在金桥大厦，是一名24岁男子。政府刊宪午夜起放宽限聚令至四人。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表示，考虑到本港疫情持续放缓，社会整体对进一步恢复社交和经济活动的需要，听日起放宽公众场所的限聚人数由两人增加至四人。另外，考虑到未来一段日子仍然要因应疫情实施各项防疫措施，政府有需要延长第599章下相关规例的有效期至到今年9月30日，包括口罩令、由海外到港人士需强制检疫等的七项规例。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多宗。新增源头不明个案当中，一名患者在荃湾一间食肆任职厨房，其余两人分别是一名无业人士和一名在牛头角创业街从事电话销售工作的人士。初步阳性个案患者包括一名63岁男子，有兼职为餐厅开车接载客人到清水湾一间食肆，患者住在杏花村，有家人初步确诊。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369点，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44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13，瑞士法郎0.9，加元1.26，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91，新西兰元对美元0.73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24美元，卖出1809.4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每日翻工，你会唔会都有呢种感觉啊？ 呢一首非剧集作品嘅题材咧，被网民话够贴地嘅。内容系讲为寻找生存嘅空间，没完没了去重复每日嘅工作同埋责任，不知不觉失去咗自己嘅感受。 日子每日在流掉，那些捉不到的感觉很渺小。 作曲 Hannah 周傲婷，填词张美妍，编曲 Johnny Yim， 监制韦景云。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谷子乔没完没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大家好，我是我是你的后援会的阿一。在元宵佳节，我一定会揀陈皮红豆沙。记住，一定要揀啲靓嘅陈皮啊！ 点解啊？ 因为啲陈皮就好似我一样，摆得越耐越值钱，同越有味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实。 逢星期二晚十点到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 敏感时刻， 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 Now Now 友情牌。 又到十一点半嘅溜溜友情牌时间啦，溜溜。 冇错，今日呢个朋友咧就系、是、一位年轻嘅香港工业家嚟嘅，攞个奖添嘅，2018年系啦。 嗯，佢系攞咗呢个香港青年工业家2018嘅奖。 系啦，冇错。我识佢嘅时候咧，就系、是、因为佢设计同埋生产嘅厨具，就系、是、我哋香港人设计啦。 嗯， 又喺外国卖得好好啦，又攞奖嘅。我系咁样识佢嘅，但识咗佢之后咧，发现咧佢仲有好多好多大家值得去探究嘅背景嘅， 咁我哋应该点样介绍佢咧？系咪嗌佢做？ 佢叫 Kenny， 叫 Kenny 系啦。 系咪一个厨具？ 亦都可以叫 Mr. Cool 啊！我头先仲要咪后听到啲人嗌佢做三叔、 三哥啊， 三叔会震啊！ 三哥 嘅系啊，仲有一样嘢你唔知啊 ，Kenny 其实喺加拿大读书嘅时候咧， 系 做过 DJ 嘅吓， 前辈， 前辈嚟噶。 嗱，今次介绍佢嘅时候咧，系有个term先嘅，系啦，佢就系呢个厨具嘅设计师。我哋可以逐样逐样讲下，之后先再讲厨具设计师。 好啊，仲有佢又有帮一啲大品牌、一啲连锁品牌生产一啲卖俾我哋嘅商品嘅。 系啦，咁我想逐样逐样问一下先嘅。当初你明明喺加拿大嘅时候做 DJ 噶嘛，点解你唔系继续系我哋？ 其实咧，系咪立志想喺呢个播音行业发展嘅咧？当初。 完全冇諗過嘅 嚇，咁、你點解走去做 DJ 咧？ 回翻去回帶翻去1994、1995年啦。咁嗰陣時就係聽華人電台，但係因為冇歌聽啊嘛，咁、就買唔起 CD 咁，跟住咧咁就經常聽新聞或者廣播。咦，有個咁嘅比賽喎、 嚇！ 我大妹咧就喂阿哥，你成日都搞爛 gag 啊咩成， 佢爛 gag 王嚟嘅， 爛 gag 王係啊， 好多金句啊。 陣間啦，呢我哋問佢。 佢仲要壓，我仲要壓揾嗰啲，你唔使問佢，遲早自己會講。 我只要講爆出嚟啦。跟住我妹話：你試下啦，哥咁啊。跟住個參賽方法係用 cassette 帶喺屋企錄20分鐘。 20分鐘咁耐。係 啊，好耐，我唔知自己講過乜嘢。跟住我妹話：得差唔多啦，係嗰啲嘢咁。跟住 要唔要播埋歌啊？ 冇播歌， 齋講嘢20分鐘啊！ 有冇寫稿啊？ 超級廢話， 當初 有寫稿， 有寫稿， 跟住，但我真係唔記得咗講咩啦。跟住一個月後就收到電話，阿生你得咗喎，即係入咗位喎， 入咗位 啦。幾個月後就一個現場嘅 live show 比賽啦，最後我就得到最有創意大獎。係啦，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嗰廿分鐘你講咗大概啲乜嘢？ 佢話乜都唔記得。 而令到你可以攞到呢個最有創意， 佢一定講咗好多佢啲押韻爛 gag 啦，係嘛？ 係， 佢個強項嚟㗎。 冇錯，冇錯。 咁但係做 DJ 做咗幾耐啊？喺嗰邊加拿大。 頭搭尾2年 part time 嘅， 係啊，咁跟住就 做過播歌啦，又做過 live 嘅 program host 啦，同啲人玩遊戲啊， 係 乜都試過嘅。 咁你喺加拿大讀書嘅科目係讀咩啊？ 我以前讀 finance 同 marketing 嘅。 但你翻嚟完全唔係做呢行喎，個工作。 完全唔係做呢行，係咯，就去咗做工業呢行。係啦。 但係當初點解你明明做 DJ 同埋你都幾有興趣去做噶嘛？點解你會突然間翻嚟就轉第二啲嘢做咧？ 係咪因為太黑暗啦呢個行業？ 係啊。有苦自己知 啊！娛樂圈好黑暗咁啊！ 冇㗎，即係嗰一刻其實係相信我妹嘅。咁佢話：，試下咁，但係完全冇諗過會繼續發展呢一行， 都係嘗試 嘗試嘅， 為興趣， 所以講喺加拿大嗰陣時都係兼職嘅。 但係我知佢爸爸都係做生意嘅嘛，但係翻到嚟，爸爸會唔會想你做佢嗰門生意咧？ 係咯，你爸爸其實做咩行㗎？ 佢係啦，佢都係做工業工廠， 係 要做係 邊方面嘅工業咧？ 都係做。以前啦，即係以前都係做廚房製造用品呢一行嘅，所以我一出世，即係佢嗰個成長，我睇住佢點樣去做， 點樣打拼， 去捱啦，打拼啦，即係70年代、80年代，跟住永遠見唔到佢嘅，係啊，咁就佢放低咗我俾我外婆。同埋我嫲嫲都湊大過，所以我覺得佢係好辛苦做呢行。 咁其實你應該更加要守住個家業啊。 係啦，咁冇錯啦， 但係冇。 你而家有冇少少後悔？ 佢完全唔教苦音，佢唔教苦音，自己出去闖，你知唔知？ 我嘗試嘅，我嘗試過幫佢手嘅。其實有啲即係有少少電視劇嗰啲劇情咁樣。我翻嚟嘅時候，佢當日嘅公司。做到好大好大，直头系喺聯交所上一市添。 咁你梗系幫佢啦， 我有嘅， 懶有骨氣啦，呢啲咪就係。 你而家見到爸爸咁辛苦，你之前又話爸爸辛苦，你又唔幫佢。 咁我翻嚟之後，佢滴咗入去公司做，翻工廠，跟住個轉變好大嘅。加拿大翻嚟香港幾個月。就即刻上深圳生活咗一至六都喺深圳翻翻去，咁嗰個轉變好大，住宿舍區嘅。咁但係無奈地嗰陣時九七金融風暴，任何股票都伏名下咁插直插落水底啦。咁包括所有工業股咯。 頭先有 get 啊，我聽到 伏名下， 伏名下冇水花嘅，插到水底，我十分嗰只。 呢個反而好笑， 高台插水。咁包括工業股啦，因為個 P/E 好低。咁跟住咁去到佢以前公司做咗六七年之後，發覺唔係自己。 想做 最有興趣嘅嘢， 即係啦。咁加上有啲當日有啲管理層變動啦，咁如果我想我做我自己夢想嘅嘢，應該冇可能喺呢間公司發生。即係我夢想就係希望有擁有自己個品牌咁樣，係啦。 所以擁有自己嘅品牌， 係啦， 就忍痛要跳出嚟自己開創一條路俾自己， 開創一條路啊！但係都係。摸住石頭過河，但係嗰只腳就跌咗落河，濕幾次，可能只襪濕咗，只鞋濕咗，最後連底褲都濕埋咁樣。 係 啊，原來咁辛苦，我怪錯你嘅頭先，我怪錯你。 唔緊要，唔緊要。 我諗你最係咪你最大嘅轉捩點係咪接到一單大品牌嘅生產嘅生意咧？其實因為之前都一路喺度捱緊噶嘛。 係啊，咁我創業嗰時我。曾經將我嘅積蓄，我同埋我自己有兩個拍檔一齊嘅，咁兩個拍檔咧都係喺加拿大認識嘅，咁每人三個就負責唔同嘢啦。佢兩個就負責喺工廠嘅業務啦、生產啊、質檢啊、R&D 啊，我自己就設計啦、銷售品牌咁樣啦。咁我就開頭嗰兩年咧。諗住做展覽會就做到生意啦，咁梗係錯晒啦。 因為好多 expo 諗住接到單， 係啊，咁一個原來咁細嘅 booth 3×3係唔會有人走到嚟同你傾嘅。咁我已經 一睇你個 booth 就知你冇規模。 係啦， 係啦， 一開頭唔識啊嘛。 係啊，得個四眼仔擺喺度，咁又冇乜產品咁樣。我最記得仲係連啲產品都唔係人借翻嚟。 你一開頭借翻嚟展覽嗰啲產品係咩產品 咧？咁都係啲安全嘅廚具嚟嘅， 都係廚具。 係啦，咁我跟住做咗年幾兩年冇生意，跟住 哇應該好灰喎。 係啊，我拍檔話不如執咗佢啦，不如執咗佢啦。咁我話俾多個機會我，最後就做咗 呢個機會做多一個展覽會，就做咗我哋第一個客，嗯、而且今天是我哋最大嘅客， 係都仍然仲係你個客， 仍然都係， 係啊。 咁我哋公司亦都係佢最大嘅 supplier。 係 咁，你應該會好記得當初嗰個畫面咧，用咩嘅誠意去打動佢嘅咧？ 因為我哋做展覽會咧，你會好多我哋叫豬頭骨啦。咁啲客人走埋嚟話啊，呢個 project 你做唔做到啊？我有個新嘅， 有可能又辛苦又冇咩錢賺。 係啦，冇錯啦。咁話好多廠都 reject 我啊，話 其他廠全部都 好多問題喎、啊，好多成喎咁樣。跟住我就好膽粗粗就 verbally 應承咗，得、嗯、啦，你俾幾個月我幫你做掂佢啦。 即係你明知蝕嘅都幫佢做。 我嗰刻我唔知蝕唔蝕，但係肯定唔會賺好多。係啦，跟住再翻去廠同我兩個 partner， 咦？睇完真係冇乜錢賺嘅喎，但係我哋為咗聲譽打響頭爆， 同埋嗰個都係一個大品牌嘛， 係啊係咯、 哦，大品牌嚟嘅， 係大嘅連鎖咖啡品牌咯 咁、啊、但係你頭先都講啦，你遇到最挫折啦，都算係嗰兩年裏面、嗯嗯，你爸爸會唔會都不停嗌你阿仔，你不如翻嚟啦？你做咩要自己咁辛苦啊？ 佢知道我出邊發生咩事嘅，我由當日都知道佢裏邊仲做緊咁叫做我會不斷同佢傾嘅， 佢冇叫你翻去定係 佢冇叫到翻去，佢覺得我係 佢默默 繼續行啱條路，係啦，所以 又睇下你捱得幾耐啊， 係啦，冇錯，係啊，睇下捱得幾耐啦，係咯，睇下咁叫做佢都俾好多寶貴意見我嘅，點樣去揾間公司， 係 啊，咁佢做咗我個。好嘅 advisor 咯、嗯，叫做系啊。 咁讲到你第一个接嘅客啦，你记唔记得嗰个系咩嚟嘅咧？即系嗰一样嘢你接嘅。 咪头先嗰个系咪嗰个？ 嗰个后期，嗰、 那个后期 先做咖啡系啦。咁、哦、我做就系一支镬铲， 就系、是、一支 镬铲， 系啦、啊，千拣万拣，直交镬铲。 系。难唔难呢？因为其实我成日会觉得有好多唔同嘅物料，你又唔知道 用啲乜嘢。以前啲镬铲又冇咁多选择啫， 系因为十几年前咧，我哋呢行系唔系咁流行直胶嘅，系、 啊、 啦。咁我哋嗰阵时工厂都就系因为佢呢个 project 去引入一啲直胶嘅机器。 直胶即系 silicon， 即系 silicon， 即系哦，执落个胸嗰度嗰啲。隆胸嗰啲， 或者 B B 飲奶嘴嘅奶嘴啊，係啊，兩者一樣嘅， 係， 所以係無毒無味， 係有內熱， 有內熱內凍，係好安全嘅。 你當初有冇苦惱？究竟點樣突破鑊鏟？因為鑊鏟對於我哋嚟講，件都差唔多。你點樣突破咧？ 因為出咗二結鑊之後，個鑊鏟需要又唔同啦嘛，你唔可以刮花個鑊噶嘛。 係啦，冇錯。 呢啲係相輔相成，有連帶關係嘅。 我不嬲深信係做好品質咧，加上有個好設計咧，一定有市場嘅。咁呢個我 day one 已經深信嘅。咁、 嗯、 當然啦，唔係話下下都有人走埋嚟會成功接到個deal啦。咁要等，有時要夠要有耐性咯，有耐性咯，係。 係嗱，我聽完你咁講，你明明讀書又唔係讀呢一科，咁、嗯、又走去做 DJ， 咁而家你就突然間要做廚具嘅設計師嘅時候，我就成日都會覺得嗱，首先你要識 design 啦，同埋你又好似要識好多唔同嘅物料喎，因為頭先你都話咗喂，意見喎，你唔刮花得嘅喎，你有好多嘅知識你要即刻要增進 嘅。同埋有乜嘢啟發到你會想去出產？自己牌子的廚具啊， 系啦，呢个咧调翻转，我要多谢我啲外国人啊。咁、嗯、想当年我做呢行嘅时候，啊，点解我做一支镬铲，佢又做一支镬铲，我嘅零售价可能系$50，佢系卖$250， 嗯、 只不过系差一个名嘅啫， 系因为个名咯， 就系个名 啦，等于名牌衫一样啫嘛，一件白 T 恤可以卖几千，其他啲可以卖几廿蚊， 真事嘅， 即系话原来坊间啲厨具真系卖特贵咁多噶， 有牌子嘅， 真嘅，即系越老成嘅牌子，越有经历、有经验嘅牌子系越贵， 所以你就觉得启发你自己要出一个自己嘅牌子， 系啦， 我同佢一样质量咁好， 同或者好过佢添， 哦， 系啦，咁如果我哋做工廠，人家有自己嘅牌子，咁嗰個喺成本上已經係佔優啦。咁如果我哋再做好啲設計，做品牌推廣，我相信喺 成為一個香港品牌衝出世界，創意澎湃。 我要喺度同大家創意澎湃。佢啲廚具咧，通常每一樣廚具咧係有多功用嘅，最少都有一至兩樣或者三樣以上嘅功用喺同一樣嘢度嘅。 哦，即係個鑊鏟亦都可以係叉咁。 即係佢總之佢有好多功用嘅，佢唔只係得一種功用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有心思嘅，因為好多廚具都係單一嘅用法啫嘛。 咁其實唔係唔好咩？咁人哋買少多樣嘢，你賺少多嚿錢喎。 咁我哋嘅出發點就係一物多用啊嘛，襟使又慳位， 又係有良心。你啲朋友全部有良心嘅建議嚟嘅。 佢哋啲設計係攞獎㗎，因為我你知我好支持本地創作嘅。咁佢一個本地品牌又咁有心思，咁已經好吸引我啦。所以我就係咁樣先認識阿 Kenny 㗎， 同埋顏色咯， 係咯。佢啲廚具 又使動隻腳俾我哋睇。 佢啲廚具全部都係以紅色為主 嘅。點解嘅？ 係啊， 點解會選擇？ 點解選擇紅色咧？ 是不是就是計個旺自己的呢？ 還有他們的廚具除了拿獎之外，在外國都賣得很好的。那我覺得很引以為傲，我們香港人可以這麼成功，有好的設計，不要說我們香港中國人沒有好東西。 我們可以逐樣問一下，首先問一下是不是風水是這樣的顏色呢？ 我就沒有。 其實我很憎紅色的聽你。 我知道的。 是啊，我也有用你的鑊鏟。 他會為你轉第二色的 鑊鏟。不是很多。限量 版。 我有用你的鑊鏟的。 我知道不是很多人會喜歡紅色的，但是我堅持，我覺得紅色。 為什麼呢？ 是有團火咯。我自己做什麼都有團火的，譬如我做品牌啦，我跑馬拉松啦。咁我 比較和你看看他的鑊鏟是這樣的。 好似佢對鞋嘅真係，唔怪之佢動腳仲對鞋。 但你點樣將你一個香港品牌打入去外國歐洲市場咧，仲要反應唔錯咧？好難嘅喎，其實要開拓一個外國市場。 因為外國已經有好多廚具好出名嘛，你仲要將香港呢個名打出去喎。 堅持咯，平即係要不斷嘗試咯。即係 難唔難咧？打入外國市場 難嘅， 尤其是歐洲市場。 係啦，所以我哋同人講，我哋嘅 brand 係我哋嘅廚具。唔係全部都淨係整西餐嘅，係啦。咁我哋出年我哋已經準備開發一啲 中式廚具， 中式廚具煮香港菜廚具，煮亞洲菜廚具。 佢正係嗰度咁嘅筷子啊，都可以係兩用㗎。 係啦，我有一個王牌產品叫直交筷子，嘆為觀止。 你係咪真係想嘆為觀止？ 係啊，或者賣個關子。 即係你嗰個筷子係可以長好長㗎。 係啦，即係我嚟整艇鋪啦，炸嘢啦， 炸嘢啦。 咁另外一邊我就做一個小嘅膠刮仔。咁個膠刮仔 可以筆嘢。 係咯，可以筆嘢。 係啊，筆醬啊， 筆醬汁。 跟住有個殼咧，就可以晾筷子喎。有個座喺曬同一對筷子度㗎，係 啊。咁我最近就喺某大百貨公司做，我自己親身做一個推廣員啊 ，promoter 啦。咁我都聽啲 CEO 落去做推廣，係 啊，佢自己去企街啊， 冇人相信嘅，冇人相信嘅係啊。咁我就企咗四個禮拜。 咁你附近啲 sales 有冇對你好恭敬？邊啲？ 係冇，大家都係同等嘅，係啊係。我仲幫佢 sell 埋添，去咗 sell 埋個 sales 出。 係啊係啊，人有三急嘅時候，我幫佢 sell 埋。咁我就收到得好寶貴 feedback 咯。喂，跟住。嗰啲靚睇話其實可以刮埋魚滑嘅喎，打邊爐嘅時候。 係啊係 啊。 嗱，但我想問一下啦，頭先阿 Leo 都有講過，就係話你會攞獎嘅一啲嘅廚具。 係啊。 咁我想問一下你攞呢個嘅香港青年工業家咧，係你因為一個廚具而令到你攞獎，定係點樣去攞呢個獎項 咧？就因為你本身嘅行業咧。 係咯。 係累積嘅。咁呢個獎係我哋等於。呢個香港工業界，等於出面奧斯卡，係啦，呢個獎係好有代表性嘅。咁我哋係即係托賴啦，咁 每年有幾多人會攞到？ 每年有十個內，十個內。咁我自己係真係我哋真係中小企，係中小微企添， 係 中小微企，喺同宏嘅工業界裏面，我哋公司就好細啦。咁如果我哋憑啲咩咧問得好，我就係身經百戰，苦盡甘來，係啊，可能我。當日問翻個評判係喜歡我創意，係啦， 即係就唔係單一個廚具嘅， 唔係嘅，其實好多方面去睇， 好多方面嘅。 但係咪只可以攞一次，定係可以每年都重複攞到㗎？呢啲獎 唔會㗎， 唔會㗎，得一次嘅， 一生人一次。 哦， 係啊，冇錯。 所以都唔係咁易攞㗎喎。 係啊，咁今日呢，即係我覺得呢，劉 Kenny 啊 Mr. Cool 喺度呢，即係講到呢一度，我哋都未講佢攞獎個心情。 係啊，我仲有啲嘢問佢，有啲新搞作添。係 啊，我好想知道佢係點嘅。咁、 啊、 不如咁啦，既然時間差唔多啦。 我啲 friend 係唔會嚟一個禮拜咁少㗎。 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啊。Thank you, Mr. Cool. Thank you. Bye bye. 嘉宾啊，佢亦都系啦，香港嘅其中一个啊厨具嘅设计师，佢叫 Kenny 啊。咁咧，佢头先都有讲啦，就有嗰啲碗啊，有嗰啲铲啊，有嗰啲嘅匙羹啊、筷子，唔知会唔会有杯咧？头先啊，听嘅就系郑融嘅多喝水，拜拜。